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周二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的集锦。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嗯，高燕好。大家好，我是朱小晨。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重播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那周末两天呢是7点到7点半重播哈。所以呢大家啊，如果说下午有时候没听到的话呢，您晚上也可以来听一下重播。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微信上一起来提出啊，我们看到了以后呢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另外我们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呢一样还是有的哈，您只要有一些房产法律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留下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叫徐丽君啊，他说想请问一下，这个65岁北京人，名下无房，退休之前在北京呢一直有缴纳社保和纳税，说可以在北京购买这种商办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吗？ 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去年咱们有一个著名的317新政，其实在326也有一个关于商业类这样的房产的一个新政。那这位朋友呢，首先他是65岁北京人，并且北京名下无房。那其实是你，如果您购买2017年3月26日以后个人购买商办类这种房产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申请人名下在京无任何房产，那这个条件这位朋友有。第二个是自申请购买之日往后推，已在京有连续5年的社保或纳税，这个是无论北京人还是外地人都需要。那这位朋友他说他现在目前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前一直有缴纳社保跟纳税。那其实是他买，如果想买这个商办类的房子往前推，已经有连续5年的社保或纳税就可以买。第三个是必须要全款购买，这三个条件满足了才可以买商办类的房子。 是的，就是商办类房子的现在买卖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种要求啊，而且现在新的一些商办房呢它不可能有一种小面积哈，也就是以前的啊这种才会有小面积，而且才能卖给个人啊。 对， 所以呢这个买商办类的产品呢，大家还是要好好的这个考虑一下。另外呢基本上你都得全款了，哈哈，很少能贷款啊。 对， 所以这个我们当然，我觉得商办类产品呢，如果现在大家手头有的话呢，也不用着急非得要卖出去或者怎样。一个呢是其实我觉得一些小以前啊那种小面积的这种商办产品，包括一些 loft 什么的，还是挺有市场的，因为毕竟很多现在创业的人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房产然后来去注册公司的。 对、啊、现在很多小型的，尤其是小型的互联网或者是这种新型的小公司、 嗯、 都是那种 SOHO 的工作形式、 嗯、 就是说它可能不要求公司面积的大小、嗯、就是 有个地儿办公就行， 有个地儿办公， 有个电脑是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交通方便、嗯、其实很多商办类这样的产品都是地铁上盖有周边有地铁，其实从租的角度来说还是市场还是很不错的， 没错、 很好租、 啊、是的。好，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小梦梦的问题啊，他说请问一总价150万，说在北京哪能买到70年产权的小两居，不限区域，离城区越近越好。150万啊，这北京还能有房买吗？ 对，而且是总价150万，还得买70年的小两居，其实这个条件比较苛刻，但是说在北京还能买吗？还是能买的，但是北京、 就是相对于比较远吧，我觉得 对，至少得六环外了。推荐几个区域啊，第一个就是门头沟，但是也不能在门头沟城区买了、嗯、得去门头沟山里，对，门头沟山里买，但是门头沟山里可能距门头沟城区有个10多公里， 挺远的其实。 对，就比如这个东方小区也能买110来万，能买一个60平的两室一厅。 嗯， 还有一块就是延庆，我们都知道八达岭那边有一个叫康庄的地儿、嗯，野鸭湖就在那边，可能 环境还不错。 对， 但是你要来回上班有点悬， 肯定是不行， 不行，太远了。 对，然后康庄那边有一些老房子，大概是90几年的房子，120-130万能买一个60平两室一厅。 嗯， 这是延庆。咱们再说荆州，再从那个远郊看啊，昌平沙河相对来说从比那几个地儿还要近一些，至少它有地铁呀、啊、我们都知道昌平县那个沙河地铁站有一个小区叫善园家园，然后140万左右也能买到一个小一室，但是面积比较小，可能也就30-40平，也就这样了。 嗯， 所以说总价150万的话，在北京想买70年产权的小两居还是挺困难的。首先您买了肯定就是说在城内上班，然后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肯定是上下班第一不方便，第二就是说也实在太远了，反正您谨慎买。如果您不想买70年的，咱们做一个下策的选择，其实这150万在北京的通州、大兴、昌平、朝阳能买一个40到50平的商办类这样的房产。刚才咱们第一个说了啊，商办类的房产也符合那几个要求， 嗯， 你还得符合那几个要求，所以说这条件还比较苛刻。 对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集中的来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啊，您如果有谁方面的疑问，大家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啊，有一位叫小辣椒啊，一位朋友说请求推荐一下海淀区总价350万左右的二手房，说能接受这个老的一点的房子吧，老的那种公房吧，就重点的就是周围有稍好一点的这个中学，落户上学来用啊。 我理解这位朋友他总价350万左右，但是呢他要落户用，在海淀买。其实海淀整体来说它的学区氛围都还好，之前我们可能说海淀这个山后区域可能相对来说是海淀发展比较薄弱的一个地方，但是最近几年呢山后区域发展的也比较好，从教育啊还有交通来说都还好。那总价350万呢，可能在海淀的核心区域这个价钱买不到。什么叫核心区啊？万柳、中关村、五道口这些区域。 万柳的这房子基本上都得奔着十万多去了， 所以说这几个区域您就别考虑了。那咱们退而求其次啊，选择我给您推荐这个海淀北五环边儿这块有一个叫这个永泰西里的这样一个小区，首先它挨着地铁，然后第二呢它的学区也不次，还有就是它这个小区本身是两千年前大概是1998-1999年的小区，也不算太老的房子，那居住人群也比较稳定，有城建职工啊，北辰集团的职工啊，包括那会儿比较早的东西城的拆迁住户，整体来说它这个小区邻居就住户比较稳定嘛，小区的环境也比较好，有公园啊，居民健身的区域啊，而且它周边还有一个北部最大的商业集中中心，还那个五彩城，也算是非常比较大的一个商场了。我们都知道北部比较 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嘛，那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离这个小区也就大概5公里左右，其实平时健身遛弯还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小区本身临铁嘛，它临那个8号线永泰庄站。 嗯， 那如果是在北部海淀的北部上班，就比如中关村啊、上地啊，包括朝阳望京这种地儿集中区，其实坐地铁最远不过10站地，也是挺方便的。永泰西里这个小区呢，大概是这个朋友是350万左右啊，360万，到300万之间能买一个40平到60平的一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所以说还是比较好的，挺适合落户的。 嗯， 就是说如果您真想把这个户口落在海淀，然后还是比较那个和海淀核心比较近的地儿，就可以选择这儿。嗯。 好的，反正我觉得哈，就是大家呢就把自己的预算呢这个大概算好，然后呢找到自己合适的一些就是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再找一些合适的房子哈，基本上还是可以找到适合一些的哈。 嗯， 然后呢，但是最好就是还是要确定好自己的区域。 对， 这个区域挺重要的。 这个区域可以说非常重要了，因为不管是您工作生活休闲日常的活动也好，其实您住在一个地儿的体验特别重要。 嗯， 如果您住在一个不喜欢不熟悉不舒服的地儿，其实对于您的工作生活来讲都是一个挺不好的挺别扭的一事儿。 我们这边呢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有位朋友说北京啊户口已婚，首套呢纯商贷呢，而且没有还清，双方呢这个都是国管的这个公积金哈，因为听说这个国管市管的要求不一样啊，说请问啊能否以公积金的这个方式来贷款买第二套房子呢，或者是组合贷买第二套，二套呢是二手房或者是新房，对于这个申请贷款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首先这位朋友是北京户口，并且他现在已经有一套在还的纯商贷的房子，那他再买无论是用商贷还是用公积金都算是二套了，因为咱们现在公积金贷款是认房不认贷，他现在已经有一套商贷的房子，他肯定名下已经有一套房了嘛。 嗯， 那公积金买肯定是二套了。那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您是二套，然后公积金贷款的话最高只能贷80万，就是二套公积金贷款只能贷80万。 嗯， 首套呢能贷120万。 嗯， 那如果组合贷款的话，其实是刚才你也问了买那个新房还是二手房有什么影响，只要是您那个业主同意这个组合贷就可以，这个没什么影响。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二手房或者新房对于您申请贷款的影响啊，二手房有一个评估值贷款，而新房呢是按成交价来贷款的。 嗯， 所以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您买二手房的话，贷款的额度可能比新房还要少一些，因为二手房贷款其实它跟房子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包括楼龄啊房子的位置啊都有关系，如果您贷款的话没有新房要贷的多。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反正无论您是贷什么样的这种款哈，但是呢这个首套这个商已经有过商贷了，而且还没还清，这样的话就是您是肯定是二套了再买的话啊。 嗯， 然后呢这个公积金贷款好像和商贷其实它不是说这个完全一样的啊，就是它其实条件还是不同的。 嗯， 所以是您贷是应该我觉得可以贷，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多影响的。 对，现在这种情况您买二套反正无论是公积金贷款还是商贷压力都比较大。 是的， 所以说您首先手里肯定要足够的首付。 对， 第二个就是说即使是贷下来可能还贷的压力也比较大。 对对对，而且呢最好我觉得就是如果您在买二套房的时候还是要把之前那个能还清几万还清了， 对， 就不还清的话他真的贷款的时候会看的，这个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可能会说哎你这之前还有你这个后边你还得了吗？ 对呀、 对吧， 然后对于您那个 要求挺高， 对，资质审核的时候可能银行卡的也比较严，因为现在银行的信贷政策也比较严嘛。 嗯， 然后我是听说是去年年底的那一波贷款呢现在还在审核呢。 嗯， 所以说您又是二套，然后您如果万一征信可能不是很好，可能真的会银行会卡您。嗯， 没错啊。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啊叫李忠硕啊，想问一下今年八月啊说将满足这个外地人连续缴纳社保等60个月符合买房条件了，那么我是现在开始看房研究呢还是等满足条件了呢，新房也是如此吗？ 嗯，是这样的，首先这位朋友他是到今年八月的时候他才能符合北京现在现行的买房政策，也就是说到今年八月他才有资格买房。 嗯， 他的疑问就是说我要不要现在就去看房啊，然后是不是现在就开始着手买房了呀，给您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说根据您的条件啊，其实我建议您现在就开始研究。研究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最起码您想在哪儿买 区域， 对区域，然后就是您的购房需求，您是说我是想落户买房，还是说我想那个有小孩儿，可能对学区也比较在意一些。首先您必须得明确自己的购房需求。第二呢，您现在是外地户口，八月才有资格，其实也是说您现在自己认定八月才有买房资格。八月的时候我建议您先去您附近的二手门店去做一个资格审核。因为您可能觉得您八月就有资格了，不一定是如此的。您审核完了，资格通过了，然后咱们再说买房的事儿。没有通过，您要是说就是说去买房了，可能还会有违约的一个风险。然后呢，我建议您现在不用先看房子呢。为什么呢？您现在看中了房子，等您八月的时候，第一，房子可能卖出去了，然后您这等于做无用功了。现在您可以先看看区域跟小区，也就是说，您看看您喜欢的、适合您的区域，或者是这个区域里的小区。看锁定了几个小区之后呢，再看看户型，比如说不用看某一套房子，就看这个区域您喜欢的户型就可以。 嗯， 这样呢，当您这个资质审核通过了之后呢，再从这几个小区里选中您喜欢的户型，再选单套房源，那会儿也不迟。 对。因为现在啊，就是这个，尤其是二手房哈，就是它不可能你说几天之内把所有的户型都能看全，因为有的房子可能没出来，是吧？ 对呀、 有的呢，可能这个还可以哈。所以就是说，你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就尽量先把小区把这个区域确定了，确定完之后呢，尽量的锁定那么一两个、两三个小区，对吧？然后呢，再尽量多的去看这个小区里面的户型。 对，这个房子其实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你像咱们上期可能有一个新闻说10个月，他从去年就开始卖房。到今年卖了10个月，然后可能从1000多万降到几百万了，都没卖出去。这是个例。但是如果有的房子呢，区域也比较好，然后价钱也合理，正好被人看中了，可能几天之内这房子从上架到下架就出手了。所以说这房子这事儿，您不用现在先看房呢，等到您资质审核通过了之后，然后再锁定某单一房源也不迟。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这个朋友呢想问啊，就李瑞说，我想在北京买套房子，没有带这个户口本和单身证明，只有身份证可以买房吗？那肯定不行。 这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呢？第一啊，买房现在要提供的证件，身份证是必须的，还有户口本跟结婚证。像您说的单身证明，以前可能几年前可能还要那个民政局开单身证明啊，现在早不开了。只要说您户口本上体现的是未婚，然后就可以。所以说您如果就是只有身份证的话，是肯定不能买房的。我不管说您可能现在户口本或者说没在您手上，那肯定不行啊。因为户口本是现在一个户籍限制，就是户籍的一个主要的证明嘛。 对， 您没有户口本肯定买不了房。然后再强调一点啊，单身证明现在不用开了，只要您户口本上显示您那页那个栏儿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就可以。那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变更了没有改过来，您得先改过来才能买房。 反正啊，就是您想就咱换位思考一下，您就只拿一身份证去了，说我这个要买房，人家谁敢卖你啊？ 对呀、 对吧？就是你这个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或者能不能把钱给我呀？这个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疑问。 其实有的朋友他如果是那种集体户口，他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集体户口他的可能是好几十人在一个 户籍卡下， 嗯， 他可能每次要用这个户籍卡要去跟单位申请， 嗯， 这些人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疑问，那我是不是拿我的身份证，我不想去跟单位繁琐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去申请这户籍卡， 嗯， 我是不是拿身份证就能买呀？其实不行的，那集体户口呢也得先跟单位申请，把您这个户籍卡取出来之后，证明您这个户籍才能，也其实这户籍卡也是一个户口本，跟户口本同样的一个效用啊， 嗯。 然后拥有这几项证件您才能买房， 没错。 好的，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问题啊。有一朋友这个丽君啊说如果说这个孩子买房和父母办理这个接力贷啊，这个父母作为这个担保人可不可以提取公积金？第二个呢说是一个接力贷呢是只能全部的这种商贷吗？另外北京有可以组合来贷这种接力贷的吗？说如果这个父母的这个公积金也想提取出来，怎么来做贷款比较合适？好像现在是不可以有这些接力贷了吧？ 嗯，是这样的。我理解这位朋友可能是想买房，并且以孩子的名义买房，但是呢，可能首付不够，就想全家齐力，然后把父母的这种公积金取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接力贷款，然后去全家举力买这套房。是这样的啊，第一是组合贷款是不能做接力贷的， 嗯。 第二是如果孩子买房和父母办接力贷，父母作为担保人肯定是不能取公积金的， 嗯， 这个公积金肯定是不能取的。 对。 第三，如果父母的公积金想取出来，有一点，房本必须是父母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您不能以孩子的名义去买房。 对。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接力贷这个事儿，现在很少银行开始做， 嗯， 很少银行做了。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啊，今年的这个银行信贷政策比较紧张，就别说接力贷了，正常的贷款可能都比之前要拖得要缓慢一些。 对。 您这个接力贷肯定就很多银行都不做了。 对。 那小银行可能会做，但小银行可能有一些风险嘛。 嗯 嗯。第一是利率可能也比较高。第二就是说审核也比较苛刻，或者是说如果审核不苛刻的话，他在放款给您做可以，可能在放款的时候也会出一些岔子。 嗯。 所以说我建议您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说不以孩子的名义买房，以您的名义买房，如果您有北京购房资格的话啊，以您的名义买房，这公积金是可以取出来的，和还也是可以公积金贷款的。第二就是说再想想办法攒攒首付，然后借一点或者是怎样再攒点钱，然后咱们再说买房的事儿。 对，我觉得还是这个量力而行吧。 对，量力而行， 就不要说为了买房而买房啊，这个也得不偿失啊。我们这个反正这个接力贷这事儿呢，就现在大家尽量就不要想了，因为很难啊，确确实实是。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啊，说有朋友问格格问到说，过户需要提供单身证明吗？要不要公证？ 啊，是这样的呀，就是说刚才咱们也说了，单身证明这个事儿，挺长时间都就已经很早之前就已经。民政局就不给您开单身证明了， 嗯， 可能就是单身证明这个事儿，可能在咱们一般购房人的印象中还比较深刻，就是说干什么都得开个单身证明，现在已经不开了。那过户的时候呢，不需要，第一不是不需要单身证明，第二个单身的话，您单身的这个状态跟户口本上婚姻状态保持一致就可以，也就是说您户口本上写着未婚就行，所以说单身证明这事儿已经翻篇了，没有这事儿了。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有位朋友说，专家好，说一直听你们的房子啊，说想什么一直听你们的房子，听你们的节目啊，说我在西城有一套小房子，说挂了两个月都没卖出去，看的人挺多的，价格也不贵，说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房子赶快卖出去呢？ 这位朋友问的是这样的啊，首先您在西城有一套小房子，而且呢挂的时间也挺长了，价钱呢也不贵，为什么没有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卖出去，是吧？第一，您要想一想，您这房子是不是从就是咱们在网上呈现的，或者是说您房子的内部是不是挺乱的？第一，装修，因为据我了解， 有人一看照片就觉得不好，是吧？ 对，然后据我了解啊，就是东西城，然后你也说小房子，就可能老破小居多嘛，很多房子可能也没有适度的装修，光线可能也不好，无论是从照片还是从实景，看上去给人的印象都不太好， 这也是一个卖不出去的原因。给您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们现在市场本身就比较冷静，像不像说去年似的那么浮躁，可能说您一挂出去就短时间内有很多人去上门去看，甚至是说有些人就到了没挂出多长时间就去买的程度。所以说现在的房子没有那么好卖，这点您要认清。第二个呢，建议您啊，做一下，如果是房子特别看上去特别不好的话，挺没有什么装修，或者挺破的，看上去就老破小那种，您可以做一个适度装修。那房子呢，适度装修之后，肯定是咱们都是人靠衣装嘛，那房子也是，那看上去印象就不好，肯定就没有人家就不喜欢嘛，肯定就断了这个念想了。第二个就是保持整洁，您去叫一个保洁，或者是说您全家出动，把这个房子做一个从里到外做一个打扫，然后让它看上去光鲜一些，看上去给人印象好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从客厅到厨房到洗手间到卧室都保持一个干净整洁，不要求四白落地，但是看上去耳目一新，让人觉得住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些好的印象，不能说我一看就是特乱，然后又脏，光线又不好，肯定就是被放弃的几率要大嘛。 没错，所以就说现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卖房啊，还是这个租房啊，我也发现，就是比如有的那个房子，你明显这户型一样，为什么这家租出去会比那家可能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呢，这个能贵好几百块钱？ 对呀、 啊，这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其实里面的这个装饰啊、装潢啊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位朋友，就同样的也是户型，楼层也差不太多，然后呢朝向也都一样，然后一个呢可能比另外一个可能还卖房啊，那会儿在就是比较好的时候能贵个好几十万。然后可是这家呢就说我就一定要买这贵的，然后很多人说那个其实是一样，你到时候自己装修不是还能便宜吗？不行，我就要买这贵的。 对， 可能就是一种眼缘吧。 对，还有现在就是其实还有很多中介啊，就是承租这个业主的房子，然后他进行一个二次装修，他可能装修完了之后比这个业主自己要租金还要贵很多呢。为什么呀？就是说这是一个房子整体给人的感官度。那如果就是说看起来就让人心里舒服，肯定就比那种老破小让人感觉要好啊。 没错， 所以说您一定要注意这个房子的整洁度。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一会儿马上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局主任翟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日、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为此呢，请来的是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在我们说快讯之前呢，先把刚才上半段有位朋友的问题呢，再来说一下啊。有位朋友一员说，夫妻共同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可不可以？夫妻每个月个人缴纳的公积金加起来呢是1400，可以贷120万吗？啊，因为一个人不够贷啊，120万的，所以想问一下这家庭组合贷款的事情。 嗯，刚才这位朋友说，夫妻共同缴纳1400块钱是吧？公积金贷款是这样的，它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已婚的个人缴存，单人要在任何一个人要在1038块钱以上，所以说您两个人共同缴纳1400块钱还是不能贷那个最高额度的。然后您想两个人一起贷，但是对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就是单一一个人必须每个月缴纳1038块钱以上。然后我听您这么说，您应该是不符合这个要求。嗯 嗯，然后另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叫严爱心说，请问我今年55岁了，60岁才能退休，说最多能用公积金贷多少钱呢？首先年限肯定是不能够贷长的哈，因为您这个已经55了，一般很多的银行可能都不太愿意贷。 对，然后建议您不知道您是国管还是市管啊，可能国管跟市管要求都不一样，您这个还得，因为您还有5年就退休了，至少可能您这个公积金在审核您的还款能力这块肯定会有一些限制。 对， 所以说您具体还得去公积金贷款这个部门去询问一下。 或者您最简单的方法，到您楼下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中介啊，让他一个得具体给您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情况，多少钱，总价多少钱，然后呢再比如说您的那个首付有多少，是吧，然后呢再给您看看这个您现在如果是用您贷的话哈，大概能贷几年，那 每次这个不能说一共能贷多少钱啊，他都会帮您算得非常的仔细。 嗯， 您可以去根据不同的情况然后来问一下啊。好，其他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我们先进入整下半段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指出啊，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早日的实现安居宜居，从买房住到租房住，从住有所居到安居宜居。那近年来房子呢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观念也是正在深入人心，各地围绕这个房住不炒不断的进行调控，同时呢加快建设和培育保障性住房以及租赁住房的市场，严格的来去防控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然而这个重售轻租啊，租购难以同权等问题的仍然还是待解的，那租购并举呢还面临几道坎儿，那怎么去补齐这样的租房的短板？那这个当然了，这个两会期间可能也有很多代表问了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下面也其实也来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租购并举的问题一直都是从去年到今年的是一个房地产市场包括这个政策的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租购到底能不能并举呢？我们这样想着都很困难，为什么呢？那购房可能有一个落户、上学、就业这样的一个各种方面的一个利好，但是租房就不一定了。像每年三月跟七月都是大城市的一个租房高峰，三月就是春节返乡高峰。春节返乡的一个高峰，那七月就是毕业的一个高峰，那三月跟七月之后呢，可能在租房这个市场都是一个火热的市场。那租购并举租房的政策要提到跟买房一样重要，其实想想就是没那么简单，大家可以想的没有那么简单。 嗯， 那有数据显示啊，那北上广这种大城市啊，租房族的人均房租支出超过了2000块钱。 嗯， 什么一个概念啊？厦门、杭州、合肥等34个城市的租房收入比在25%-45%之间，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啊，超过了45%。什么概念？就是说可能我这个居民家庭收入的一半都要花在房租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儿啊。 嗯， 房租确实挺高的。今年七月呢，住建部下发了一个通知，确定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进行一个集体建设用地租赁住房的一个试点，并且明确立法表示租房与买房的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但是具体的细则现在还没有下来。 嗯， 所以说租购并举这件事儿是一个路比较长，而且还要非常要严控这个细则的这样的一个也算一个房地产市场的改变房地产市场这么一个新政吧。 嗯， 那只有说老百姓想租敢租能放心住，这个租赁市场才能有一个稳定的循环，那不然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泡沫，或者是说租金没有一个可控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现象。所以说租购并举也好，租住同权也好，咱们都等细则下来就可以知道。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哈。有位朋友也是问到一个关于望京的一个问题，这样我先告诉你啊，一会儿呢咱们有时间可以给他找一找哈。他是想问一下，大概在望京，然后呢首付呢是150万，大概能买个什么样的这种房子，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房源嘛？它是首套，那也就是说总价大概是在450万左右， 嗯， 是吧？大概按照首付首套的话，35-40这个样子吧， 嗯， 啊，大概是450万。那一会儿呢，可以给看一下哈。 嗯， 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二条这个安居快讯啊，全面这个压缩办事时限，变房产过户多次办理为一次办理，实施不动产登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办理。那27号，从市规划国土委了解到，北京呢将简化优化不动产的一个登记、房屋交易等办事流程，来推行政务网上办理。 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之前都知道，二手房不论是买还有卖，它这个各种手续都是相当的繁琐。就比如著名的这个望京不是朝阳不动产登记大厅啊，每天都是排队，这样一个人满为患的现象。 嗯， 那就是说近日呢，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的改革的一个实施方案。那这个实施方案里呢，就充分简化了并且优化了各种 各种这些手续的办事的流程。那具体都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简化了交易过户过程中的等待时间。那之前啊，就是等待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可能在10到15个工作日。那简化了之后呢，可能不动产登记共135项业务，全面压缩了办事的时限，当日办成或5个工作日内办成。这也就是说，从时间上大大缩短了这个时间。第二个呢，房产过户多次办为一次办，什么意思呢？之前呢，我们这个登记交易包括缴税的窗口可能都在不同的位置，可能要办理这些要去好几天。那以后呢，可能就是网签缴税登记一站式服务，您在一个地儿就可以办理这样的业务了。还有就是逐步升级网上的办事体验，之前二手房自行转让受让人开通购房资质审核网上办理权限，那就是说受让人呢可在线提出这个购房那个资格的审核申请，不用再去交易大厅了，也就是说您在网上就可以办这件事儿了，还是非常方便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之前就是这个不动产登记证书可能每年要发上百万本，可能咱们这些业主呢要去这些办事大厅去领，这又花了一天半天的时间。那以后呢就开通了一个邮寄的服务，也就是说您只要填您的家庭地址，自己付个邮费，然后这个不动产登记证书就自动送到您的家门了，也是省了您的这个办事业务这个时间。所以还是这个互联网加跟咱们这个传统业务的结合还是比较好的，至少省时间了，是吧？ 对，这省事儿很多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个快讯哈。说到这个，为了优化提升首都的这种营商的环境，推动高精尖的一个产业发展，3月21号，北京市的集中发布了一个关于优化人才服务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那凡是符合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方向并且达到一定条件的科技的创新人才，还有文化创意人才啊、金融管理人才、专利发明者和本市紧缺急需的自由的这种职业者都可以引进北京。那同时呢，本市还进一步的来加大人才创新创业的一个扶持力度，来创新人才评价的这样一个机制，完善在京人才工作生活保障的一个服务措施，真正实现人才的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住啊。 我们都知道人才人口红利是一个各大城市都在争着这么一件事儿。那之前像武汉、青岛、兰州、南京这种城市也相继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人才落户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新政。那这几个城市呢，都是大学本科的学历就可以自动落户，只要买房或者说不买房就可以直接落户到这个城市。那咱们北京呢，咱北京是超一线城市，它也可以落户，但是可能对这个 要求比较高。 对，要求比较高，主要有几类人啊。第一个就是科技创新类人才，还有就是文化创意人才、体育人才、金融管理人才，还有其他的高技能人才。然后如果是您觉得您是，其实您能不能落户到北京，其实您在您的相关单位就可以帮您办理，您就可以听到这样的信息。然后虽然说北京是一个对于这些人才的落户条件比较高嘛，但是它毕竟是北京嘛，可能跟新一线或者是二线城市比起来，可能它的要求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 没错。当然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机会的哈。 对， 这个因为有些这个人才其实我们还是各个地方还是比较的渴望的嘛。好，我们来关注下面的一条信息。4月15号起啊，北京二手房交易当中呢，买卖双方都需要各自和中介公司来签订经纪服务合同，明确中介公司提供的这个中介服务呢，而不像以前中介服务和房屋买卖合同是混在一起的。3月23号，北京市住建委、市工商局联合制定的北京市存量房屋出售经纪服务合同，还有一个是北京市存量房屋承购经纪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也是正式的发布，自4月15号起呢是正式的推行使用。 就是说之前啊，咱们在北京的二手房一个交易之中可能没有单独的中介经纪的一个服务合同。什么意思呢？之前是把中介的经纪服务内容放在了房屋交易的合同之中，其实就有点一锅烩的意思啊，就是使得中介和买卖双方的经纪服务关系可能是说关系比较混乱不清，很多的纠纷也是从这里边开始的。那从4月1日 4月1号之后起呢，北京单独制定了一个房地产经纪的一个服务合同，主要是针对二手房出售和二手房的一个承租，那细化了中介机构与买方或者卖方各自的一个权利关系。什么意思呢？中介和买方与卖方分别签一个服务委托的协议，也就是说跟之前的一锅烩的这种比起来更加的细化，也更加的严格了。那此次的文本规定什么呢？明确了存量房出售、承购经纪服务，也明晰了房地产经纪机构与房屋买卖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是规范存量房与买那与中介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对中介更加严格了，然后也是对合同更加的要求更加细化了，对咱们购房人、卖房人，包括咱们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 没错。好的，我们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啊。这条信息以前我们大概也说过啊，就关于这个公积金的事儿哈，就是公积金可能各地的一些管理和使用的政策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地区可能因为它的审批比较复杂，放款比较慢啊，可能也是很多开发商啊都不太愿意啊。当然我倒觉得这个公积金如果真的是在北京如果能用得好的话，毕竟它的利率还是挺低挺合适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咱们大多数人的概念里啊，公积金是政府给咱们的一项福利啊，是一个国家补贴。那如果能用公积金贷款其实再好不过了，但是呢由于公积金贷款回款比较慢，很多开发商呢都拒绝公积金贷款。那现实中呢，公积金管理和使用的这些政策也比较就是说差距比较大，可能咱们就是北京呢跟外地的可能都不一样，每个城市都不一样。那不少地区呢，公积金可能因为审批的流程比较复杂，放款也慢，效率低，然后被开发商拒之门外。那从政策上、利率上，公积金贷款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儿。为什么呢？买房时，它首先利率低，然后呢，公积金属于咱们的一个福利嘛，可能只要有单位给上公积金，然后就能自动公积金每月一个还贷去扣除，其实是一挺好的事儿。但是在很多外地呢，就开发商也不给贷公积金贷款，它其实是一个潜规则，包括在北京有的一些小开发商都拒绝公积金贷款。所以说咱们之前也说过，公积金贷款早就该有一个完善的条例去规范这些开发商，但是有些开发商呢还是顶风作案。所以说这事儿其实是还是值得去怎么说呢，规范开发商吧。 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来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刚才不是有位朋友高红梅问吗，就是说关于这个在望京首付150万有什么房源啊，我们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 其实望京这个地区呢属于朝阳的一个核心地带，然后望京这个地儿近几年近几年来说房价也是比较高的，而且是朝阳的一个领涨区域。现在望京的房价在6万到8万多之间， 我看跨度挺大的，有6万多的，然后还有这个10万的。 对， 为什么呢？就反正都特别多跨度。 因为望京这个区域啊，它比较特殊。从房源、房子的种类到小区都不一样。像80年的房子，包括2000年以后的房子，包括像经适房，从经适房到可能总价比较高的改善房都有。那您这个价钱呢？建议去这个望京西园还有花家地一带去看一看，就花家地小区去看一看。 对对对， 然后也是能买到一个60到65平之间的 六七十吧， 一室一厅到两室一厅。但是呢这两个小区不算望京比较优质的小区，但是它体量比较大，户型也不太次，所以说但是您那个总价在那儿了嘛，就建议去这两个小区去看一看。 对， 选择性很多，因为这两个小区换手率都挺高的，算是望京换手率高的小区。 对，刚才我也看到，就刚才你提到比如就花家地小区啊，花家地因为它分为很多，比如花家地西里、北里、南里，就是 体量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啊。然后呢我大概看到比如说基本上是90年的房子，然后总价呢大概是在400多万。因为刚才您也说您要是首套的话，那可能总价因为首付150万嘛，那你总价的话也就能买到450到480大概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所以呢我刚刚看比如说像这个60多平的有450多万的，然后也有这个大概是 四百七八的也有、 嗯、 啊，就是但是一般是比如花家地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对 啊，六七十平。 望京西园这两个小区您都可以去看一看， 对对对啊， 至少它这两个小区户型比较多，然后房子肯定也比较多， 嗯、 您选择性比较高一些。 嗯，嗯对，好吧，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再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刚才呢我们也是聊了聊不同的一些怎么能让房子快速的卖出去啊、 嗯、 那这个呢也是还包括租出去都是一样的啊、 嗯、 大家反正把里边打造的颜值高一点啊， 对， 就会比较好哈。好，来最近看这个朋友问题，杰子说最近看中了一套经适房，请问购买经适房要注意什么呢？ 咱们先解释解释什么叫经适房啊。经适房其实是指的是一个两种。第一种就是国家的一个保障房，它是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企业集资建设的，或者说单位建造的。它跟咱们一般的商品房来比，可能它从质量上包括户型上可能都略逊于商品房，这是经适房、 嗯、 然后经适房有什么特点呢？刚才我也说了，它是具备社会保障性性质的商品住宅，它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一个特点。怎么说呢？它肯定比咱们市场上卖的商品房来说，从户型到这个价钱可能都略逊于这个商品房。 嗯， 那经济适用房指的是住宅价格相对于市场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然后呢是适中的，能够适应中低收入家庭承受能力的。所以说呢，第一点来说，经适房肯定要比商品房价格低，然后户型呢也没有那么好，小区的规划管理肯定要也比这个商品房来说相对次一点。那购买经适房要注意问题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说，首先呀、啊、这也是咱们人购买这个二手房要注意的事儿，就是说要结合工作单位及居住习惯、生活方式这种多种的综合因素来想，您到底要不要买这个区域内的经适房？怎么说呢？如果您总价够，我建议您买商品房，别买经适房。 嗯。 然后呢，第二就是说，根据您自身的居住要求，详细了解经适房的户型结构、面积大小啊、通风采光。刚才我也说了，经适房可能它的户型设计没有商品房那么全面，它可能不是南北通透，或者是说户型设计的不太合理，这点您要在买之前要充分的考察。第三个就是说，您到项目现场，也就是说这个经适房小区去仔细看看，包括经适房周边的配套啊，结合您自身的要求去购买。如果就是说您现在是一个新婚夫妇，那你要考虑幼儿园的问题，如果就是您想买着养老，要考虑这个医院配套的问题。 嗯， 包括您可能小区的绿化率、停车、物业管理，这些都要做一个综合的考虑。 嗯嗯，没错。好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有些朋友说这个二手房交房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因为下个月该收房了，说有点不知所措啊。 这个其实跟新房的交房要相比，二手房要更复杂一些。怎么说呢？交房过程中一些问题特别要担心，需要当心。为什么呢？二手房交房注意的事项，其实它核心问题就是水电煤气、物业费的清算，包括房屋的维修基金的转移，还有户口的归属问题。具体咱们一项项说啊。 嗯。 第一，搞清卖方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产权本人还是其他人？也就是说，这个您买这二手房，您这产权到底是买这个产权是不是清晰？这个房子是一个人名下的还是夫妻名下的？是不是有产权的一个纠纷？ 嗯， 这点非常重要。第二点，房屋是不是共同财产？如果共有，其他人是不是同意出售？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比如说这房子是夫妻名下的，但是呢，男方可能是跟您做一个买卖交易，但是呢，这个女方根本就不知道，这就涉及一个产权纠纷问题。即使这个房子是男方的个人财产，咱们现行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规避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吧。即使是男方的个人财产， 这个女方也需要知道，也需要签署一个协议。 嗯， 这就是 一般大的公中介都会让 这个家 长签 的。对，这是产权 的 纠纷。 嗯， 第二个事儿就是说，明确一下具体的交房日期、办理过户手续、延期跟逾期的违约责任，还有就是核实水电煤气啊、电话。这个有线电视、物业等有没有拖欠、这个拖欠的欠费的情况，具体约定一下结算过户的方法。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涉及的一个户口问题。 嗯， 就是说您在签署这个买卖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签署一个这个叫一个这叫什么？这叫一个这叫什么协议着？ 就是和 对，然后就是说约定双方这个户口。嗯，那个迁出的一个期限怎么说呢？如果您想落户的话，这个房子很有可能您落不到这个户上。 嗯， 前一个业主要 补充协议， 对， 补充协议 、 嗯、 前一个业主要把这个户口要迁出，您才能落进去。所以说、落户这块您要特别注意。 嗯，而且这个最好啊，就是之前没有再进行实质性的，比如说我这个一定买了或者怎样的时候，最好啊让着这个业主和这个中介公司一起去派出所去查一下。 对， 对吧？你也跟着去一下。比如说我如果查一下没有问，因为有些的那就奔着这个户口去的， 嗯， 就要去上学，学区的那没办法。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去查，如果去查没有问题，那好，我跟你继续签合同。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怕啊，一定在刚才说到在合同当中写的很清楚。 对， 比如说你要是说这个不签，因为现在派出所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法院也好，他不可能强制让人去签户口。 对、啊。 但是呢，你可以写定一个违约金。比如说我们这个约定什么时候签，但是你没签，那一天可能你需要支付多少违约金什么的这种哈，给他一定的压力啊， 对， 这样才会有一些这种效果啊。 为什么强调这点呢？其实大中介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小中介可能就那么糊弄过去 了。是的，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如的时间，每次怒放都是心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